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李锦堂不打了，往外一车身，陆炳章，你甭叫唤，这么办吧，现在咱俩再交手，我叫天下的人都看明白啊，左肩膀我先给你来个眼儿啊，左肩膀啊，我要扎错了地方，我不算神枪手。这眼儿多深呢？1.5寸，扎完了拿尺你量量，差一点儿我枪白练了。二一枪我扎你右肩膀，叫你双膀子挂花。三枪四枪我扎你的大腿根，我卸你的双腿。你服不服？我先给你卯四枪，哎呀，李锦堂，你把我气死！往前一纵，二次交手，11个回合，就见李二爷喊了一声：“左肩头！”话到枪就到了。那时候都说明白了，陆炳章不得防范吗？防范不了。能防范人家说他干什么呢？这一下扎的正1.5寸，说书的给打饱。当然陆炳章没工夫找尺去量去了，先去往前一躺，他刚一哆嗦，枪一翻个噗，右肩膀又是一个眼儿啊！陆炳章这一疼是大枪落地，光顾俩肩头了，没想到对面的大枪啪啪又两枪扎到大腿根上，这可狠呐、卸他的大腿了。左右这两枪每枪都扎进4寸多深去，深可及骨，扎的骨头扎了。陆平章哎呀一声，这仰面栽倒，浑身是血，就地翻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李锦堂过去一抬脚，砰把他踩住，别动，把这枪啊就压到他腮帮子上，别动，动我就给你毛进去。哎呀，我说那位大姐请过来吧，叫彩霞。彩霞抱着孩子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哎呦，这个解恨呐、哭着还乐，乐着还哭，就扑过来了。恩公，我怎么感谢您？哎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 来把枪借给你，你随便吧，你怎么解恨你怎么来。那还好得了吗？彩霞接过枪来，仰面对天，丈夫，公爹，叔公爹，我给你们报仇了。后把一立，枪尖对准陆炳章的梗嗓，噗，就这一下，结果这个老贼的性命。彩霞不解恨呢，把枪拔出来，在他的致命之处，带点儿来的，扎了多少下？30多下，扎成筛子了。最后这气也出来了，跪到台上，给李二爷磕头。李锦堂就在旁边看着，哎，免礼平身。哎，不幸啊，尽管你把他杀了，你家的人也不能复生了，孩子还小，哎，赶紧回家吧，料理丧事，将来教子成名，我多谢恩公。哎，说着话带孩子人家走了，回到家去咱们料理丧事，跟本书无关，不必细说了。铁山寺马上派小和尚登台把尸体搬运下去，打扫血迹也那么多脏啊，都收拾得干净了之后，小和尚也撤下了。李二爷是心满意足啊，哎，他忽然又想起佟林的事儿来了，他在台上站着可没下来。我说各位，佟林在底下没？哪位是佟林呢？你能不能登台啊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佟林亲眼目睹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佟林把双大指挑起来，好好，赞成李二爷。哎，这人这枪招太阔了，杀陆炳章杀的100个对头，大快人心。不光佟林这么想，雍亲王各位老侠，在座的英雄好汉无不挑大指称赞。张芳没了，张芳过来了，嘿嘿嘿嘿嘿，我就是那个伯乐呀，我能识千里马，我师叔你知道谁发现的他吗？我发现的，我把他鼓捣上去的。大伙一听经过，赞成张芳有眼力。可正这时候，李锦堂指名点姓叫佟林，佟林不知道他跟自己憋着气儿呢，还认为是好意呢。佟林站起来了，爷，听见没？这位叫我登台，我只好去一趟了。海川呐，我发现他口气有点不对劲儿，不像是朋友的口气，你可多加谨慎。没说的，我跟他素不相识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他能对我怎么样？佟林是这么说着，把双月别好，欠身离座，分人群挤到比武台下，飞身行登上比武台，来到李锦堂近前，佟林抱拳：“朋友，佟某到了。”这个李锦堂往后倒退了两步，抬头一看，对对对，我听的不是一个人说了，佟林就这身打扮，虎黄布的大褂，又肥又大，左大襟白骨头钮，对，里头毛蓝布的裤褂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，紫微微一张大脸，是他，一边不错。 就这个屯老二啊，一身的土气，拍打拍打都冒烟头啊。你佟林呢，你有什么能耐，你这么大的名望？但是他仔细一看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因为他发现佟林的眼神太亮了，放出两道电光，从二眉的中心到脑门顶上有一道竖纹，有一条紫线，更显着是傲骨英风，让人望而生畏啊！李锦堂那是武林高手，不白给呀。从这一点上看，就知道佟林那家功夫占着一绝，但他还不服气儿。佟林这一跟他搭话，他把胸脯一拔，啊，你就是佟海川，正是在下。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你的绰号吗？ 是。 佟林呐，知道二爷千里迢迢从陕西李家寨来到云南茂山为什么吗？在下不知，为你。你佟林都把我气死了，你自己说一遍，什么叫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这是你说的吗？佟林一听倒霉了，你看着吧，又来个怒气的，从画风和表情上看不怀好意啊。佟林一笑，啊，果有此事，我的确奉师之命下山，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。呀呀呸！佟林呢，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嗯，你眼里哪有天下的英雄好汉？你要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旁的事我不管，你起码打听打听陕西有没有个李家寨，李家寨有没有一个李二爷李锦堂。你通过我了吗？嗯，我同意了吗？啊，佟林一听，啊，你同意？这位这口气也太大点了，简直大的叫人可笑。我通过了吗？我没点头，你就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？你这是找死啊！也罢，今天咱俩就借这机会，借花献佛，借着铁扇寺的比武台，咱俩伸伸手。你要把二爷我给赢了，让我心服口服了，我捧你，怎么样？你要不是你家二爷的对手，你看着没，刚才陆秉章怎么死的，他就是你的前车之鉴，我扎他四个眼儿，我得扎你八个眼儿，你记住，我叫你双目失明。佟林一听心里他不高兴，心说李锦堂，我赞成你是个人物，方才我给你鼓掌喝彩，挑双大拇指称赞，你怎么是这么个人？这不是毫不讲道理吗？想的热通林把气往下压了一压，二爷，我通林萤火之光不敢与日月同辉，我不能比。说着话转身要走，李锦堂横拦竖挡，不让佟林下台。那位说佟林怕他吗？您猜错了，佟林怕过谁？因为发自内心对李二爷非常尊重，不乐意跟他闹翻了，不乐意掰这个脸，寻思我一走了之就得了，哪知道走不了，这佟林也没办法，赶紧转身又回来了。二爷， 那么今天是非比不可，对，非比不可，你还得当众宣布撤销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。要想创可以，得取得我同意，我不同意连门都没有。佟麟一笑，二爷，您不认为您说这话有点过分吗？啊，我不懂，我就知道凭武艺分上下论高低，你招降吧。照着佟麟啪啪啪就三枪，扎梗嗓是挂两肩呢。佟麟深知他这个枪可太厉害，出手如电，稍微要不注意非挂彩不可，故此佟麟身形左躲右闪，唰唰唰躲出去了。 你一看， 姓佟的你身法可够快的，怎么你不亮家伙，你想空手夺我的大枪吗？佟麟一摆手，非也，二爷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先消消气儿，咱俩手拉手下台，找个地方，咱俩心平气和地讲一讲，你看怎么样？ 不用，不用啊！我就这个性子，什么事儿当着别人的面解决，私下里捅捅咕咕，那算个什么呢？哎，佟麟呐，今天不比武，你下不了台。说着话，往前一跟步，啪啪啪，又三枪。扎前心挂两肋，佟麟唰一闪身，躲到李二爷身后去了。李锦堂转回身来，呵呵，真行啊，好快的身法，我再扎你三枪。扎小肚子挂两腿，佟麟汗地八葱往上一纵，三枪走空。最后佟麟也翻了。因为这个人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，佟麟三十挂零的年纪，血气方刚，那也不是让人的。要说佟麟一点都不骄傲，也不是那么回事，人要一点骄傲都没有，就没有上进心了，那人就废了。但是人家有涵养，不到关键的时刻，人家不累发作。他一看李锦堂实在有点得寸进尺，佟麟把脸往下一沉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二爷，让一让二，可不能让三让四啊！同谋不愿意跟阁下动手，为什么？不是怕你，我觉着。”你我二人都有缘分，在云南茂山相见了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，我赞成你的所作所为，不忍的伤害于你，故此再三容让，倘若二爷执意不听，休怪佟某无情。谁让你留情了？你亮家伙吧。佟麟没办法，把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亮出来了，往左右一分，刚想伸手，顺着梯子上了一位，谁呀？并太岁张方。那时候张方顺梯子上来干嘛？他怎么不蹦上来？蹦不上来呀，他有那能耐吗？本来那梯子禁止比武的人上，比武的人都得往上头蹦。张方脸皮也厚，顺梯子上来了，来到二人中间，把手一晃：“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！哎呀，别别！哎呀，别别别别！师叔，师叔， 把双月带起来，您在旁边喘喘气儿。我跟这位有话说，我们哥们处的不错，我说话他听。张芳咽着脸皮过来，我说阁下，你刚才咱俩谈的好好的，你一听我师叔是佟林，我看你是眉飞色舞。我这一给你介绍完了，您俩这一见面，我说你怎么还翻了脸了呢？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？您这是何苦？不用问，我看得清楚，你是听了旁人的闲言碎语，有人从中煽风点火，二爷您挂了道尽了，这没关系，话说开了，事情就摆平了，哎，咱们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非得兵戎相见呢？哎，能不能把脸赏给我，咱们请他下吧，找个最大的饭馆，您说吃什么，随便点菜，我掏钱，你看怎么样？李锦堂把眼珠子一瞪，滚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你说二爷什么没吃过，什么没见过，用得着你请客吗？你赶紧给我滚开！外头，呀呵！张芳把大脑袋一拨了，我告诉你，姓李的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看你这人奔着橛子拉屎，你还登上劲了？你还、啊？我李锦堂。要提起我师叔佟林，天下无有不知，无有不晓。提起你李锦堂了，有几个知道的？连我都不知道。别往你脸上抹金，你不干，非吐狗屎不可。当着天下的英雄好汉，你非找栽跟头，也慢说是你，铁不罗汉法禅如何呀？不打个大口吐血吗？北侠如何呀？也在我师叔面前甘拜下风啊！我师叔有长者之风，那人多厚道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那是正人君子，不像你似的，你是个翻脸猴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知趣点，我数三个数，限令你下台，如果这三个数说出来你要不走，今儿个你死定了。说啦，一，还没等说二呢，李锦堂过来飞起了一脚，正踹张芳屁股蛋子上，张芳这乐子大了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从比武台上头朝下就摔下去，台下人看得真真的，哗，哎呀，这下完了，摔死了。你看张芳上不来啊，下得去，他会摔呀、啊。脑袋离地还有四尺多远，腰眼一叠劲，啪一个云里翻，双脚落地，脑袋朝上，稍微有点声音。张芳把大脑袋一拨了，抬头对台上说：“哎哎，没摔着，没摔着算什么能耐？”我师叔狠狠揍他，既然给脸不要脸，你就打，替我打他，多没劲呢、啊！这是他这一来，把这火啊扇得更旺了。李锦堂方才有七成火，这下变成九成，把这个气呀、啊、全都撒向佟林了。佟林呢，竟然非比不可。不是你在这，就是我在这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，今天不分个高低，我不下比武台。二色刚想要伸手，底下哭着又蹦上了一个，二爷，二爷先别打，先别打。李锦堂一听这事儿怎么这么短，回过头一看，大吃一惊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